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1年11月16号，星期二，农历10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向北京市反馈督导意见。 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暨开市仪式举行。 北京昨天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来京出差人员。 本市中风险地区海淀富力桃园 C 区明天将进行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记者探访社区服务保障工作。 全市保障房建设目标今年提前超额完成。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宣传片摘得体育奥斯卡金花环奖。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昨天下午，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向北京市反馈督导意见。中央第一督导组组长耿慧昌在督导组意见反馈会上做反馈，市委书记蔡奇做表态讲话，中央第一督导组副组长邓卫平、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耿慧昌在反馈时指出，北京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够切实将深入开展教育整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政治建设、线索查办、顽疾整治、建章立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应予以足够重视。耿慧昌指出，要全面加强政治建设，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要将肃清流毒影响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深挖彻查涉及孙立军政治团伙、傅政华流毒的人和事，做到见人见事见案见结果，要充分发挥领导带头作用，持续深化问题查纠整改，健全完善长治长效机制。蔡奇在表态讲话时指出，中央第一督导组深入一线连续工作，进行两轮全覆盖实地督导，为推动本市教育整顿扎实有效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督导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厉行厉改，压实责任，深入推进整改，确保问题不折不扣整改到位，务求实效。蔡奇指出，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以督导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为抓手，不断将本市教育整顿工作推向深入，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彻底肃清孙立军、傅政华等流毒影响，抓住执法办案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入排查整改，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持续推进案件线索查办，做到全面清查、动态清零，健全完善长治长效机制，深化平安北京建设，抓好本市第二批教育整顿回头看，全面检视任务完成情况，巩固深化教育整顿成果。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人才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以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为主线，以首善标准抓好人才工作，力争率先建成高水平人才高地，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战略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蔡奇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提高做好人才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蔡奇总结了近年来本市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当前存在的不足，指出我国进入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对北京而言，要切实增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责任感、紧迫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一要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二要加强人才自主培养，三要推动人才高水平对外开放，四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蔡奇要求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管人才工作格局，完善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架构，健全一把手抓第一资源工作机制，组织部门履行牵头抓总职责，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抓好任务落实，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完善党委直接联系服务专家人才工作制度，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实施人才服务包制度，加强高品质人才社区建设，解决人才实际困难，加大宣传力度，讲好新时代北京人才故事。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暨开市仪式昨天举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共同为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并敲钟开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易会满致辞说，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证监会将会同有关各方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努力办好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陈吉宁致辞说，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开市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支持新三板改革和北交所建设是北京市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北京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全力支持配合证监会做好各项工作，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壮大机构投资者力量，完善企业上市服务生态圈，推动北交所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份额转让平台等有效衔接，激发资本市场活力。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昨天上午备受投资者关注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81只股票集体亮相，总市值超过3000亿元，其中10只新股集体大涨，最高涨幅将近500%。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随着上市钟声的响起，第一批81家企业上市交易整体表现亮眼。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节目特邀嘉宾、机智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过阳说， 81只北交所的股票合计成交了95.74亿元，其中10只为新股，71只呢为精选层平移过来的股票。10只新股收盘全部大涨，盘中呢均触发了2次临停。恩同心大涨493.67%，恩大地、恩智盛、恩精赛涨幅均超200%。 根据规定，个人投资者申请北交所交易权限，要在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不低于50万元，并且有2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可以看出，制度的设计主要是考虑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由于北交所和沪深交易所在交易过程中有所不同，也应注意交易规则和风险控制。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说， 从整个主板或者说创业板来看，中小投资者比较多，但是呢，从北交所的这个市场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据主导。 当北交所开市实现开门红的时候，也意味着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踏上了新的征程。 华夏基金股票投资部高级副总裁顾新峰说， 市场对于北交所的开市流动性的改善这方面呢有了一定的预期，同时也看到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准备从创新层申请来北交所挂牌，有很多优质的公司正在路上。因此综合两方面呢，我们不能过度的高估北交所开市以后短期的市场走势，我们也绝不能低估北交所长期所带来的重大投资机遇。 位于中关村门头沟园的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北京地区第一家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上午9:30，北交所准时开市。 它的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目前的一个开盘价，涨幅达到81.38%。 恒和股份的股价开盘后一路冲高，涨幅一度达到203%。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玉建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 好日子也是我们公司一个重大的一个里程碑了，所以我们心情呢是很激动。 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中关村门头沟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现在主要致力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治理与综合监测服务。我们的成长呢，离不开门头沟区委区政府的支持。 中关村门头沟园现有高新技术企业16家，其中6家是市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门头沟区委区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园区企业进行帮扶。中关村门头沟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辛永泉介绍。 在人才引进方面，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给一定的补贴，在融资方面我们给一定的贴息支持，在平台搭建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啊，包括我们一站式的快速审批啊等等方面有求必应，助力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发力啊。 本市昨天下午召开第260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本市昨天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截至目前，本轮疫情涉及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都已经落实管控措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会上通报了15号0点到14点本市新增的1例本土确诊病例，为来京出差人员。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确诊病例10月25日入住北京胜利饭店，为11日确诊病例1、确诊病例2的密切接触者，曾与其共同就餐，11月10日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连续4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1月14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临床分型为轻型。 截至目前，这轮疫情涉及的密接和次密接都已落实管控。同时，朝阳区还进一步扩大了环境采样范围，7537个点位中，除了病例居住的房间有10个点位呈阳性外，其余结果都为阴性。此外，针对朝阳区餐饮场所多的现状，朝阳区主动制定了餐饮行业环境检测方案，对全区9万多名餐饮人员开展了14天一轮次的核酸检测工作。朝阳区副区长杨贝贝介绍， 截至目前，本轮次已经检测了35475人，结果均为阴性。同时，我们也对封控区周边的餐饮场所开展7天一轮次的环境核酸检测，对全区的餐饮场所开展10天一轮次的环境核酸检测，对经营单位落实扫码测温等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的单位，从严从重进行处罚。发现了问题296家，落实了整改271家，当场关停了30家。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因居民收到的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包裹检测出新冠肺炎病毒基因片段阳性，昨天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科园社区11号楼4个单元采取紧急封控措施，对相关人员和环境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后，封控区域当天下午已经全都解封。 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丽桃园 C 区11月11号被定为中风险地区，富丽桃园 ABC 区2628户6700多人11号到13号完成了3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明天将进行第4轮核酸检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昨天前往富丽桃园社区探访社区服务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志愿者把生鲜外卖装进2辆红色京东无人物流车， 车再从新都东路南侧缓缓驶入富力桃园社区西侧封控的大门。这短短100米，14号之前却是志愿者们一天上百趟推着超市购物车靠走来配送。来自4-5公里外电科社区的张硕就是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几乎每天都工作14小时以上。 帮这个运送快递，赶上双十一吧，再加上封控的又是比较突然，快递的件是很多的。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快递件已经堆满了这个马路上，达到10000多件，是用这个购物车一趟一趟去往里面推，最多的时候一天跑了100来趟左右吧。再有里面的工作人员把这些快递再送到居民手上，这两天大概一天最少得5-600件。 截至14号晚上，已经有近20000单。约34吨生活物资送到居民手中。为了全方位做好西三旗地区全员核酸检测，街道各类力量一共1160人共同参与保障。西三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娟介绍说， 街道设立了社区、园区、楼宇、单位等54个核酸检测点，各类力量一共1160人共同参与保障。富力、桃园等重点区域已完成3轮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第4轮核酸将在17号进行，疾控部门会进行评估，再来进行后续的分级的管控。 第一时间成立的富力桃园社区战旗党支部还建立了特殊人群服务台账，包括孕产妇、急重症病人、空巢老人等92人，开展个性化服务。需要外出送医，有专门绿色通道，由120及时接送，比如透析患者、孕产妇等。截至目前，已经安排就医20多次。这些细致又繁重的保障工作，温暖了居民的心。60多岁的高德来老两口就住在封控区内。 这个服务保障，我们感觉到特别有依靠，有了主心骨。 为了保证涉疫封闭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卫集团派出70多名作业人员以及专业车辆、移动公厕等设施，负责这些小区的环卫工作。特殊情况下，环卫工作的任务量和工作难度大大增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范吉庆是北京环卫集团昌平公司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11月初，天通苑北二区由于疫情进行封闭管理，他和同事们被派往小区，专门负责这里的医疗垃圾收集工作，晚上就住在小区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相比平常的垃圾清运，医疗垃圾收集作业任务艰巨。 从每天早晨的6点半吧做准备工作，到晚上的11点钟吧。因为咱们小区保障人员小2000人吧，每天脱的防护服非常多，包括做核酸的时候产生的医疗垃圾也比较多，每天在700-800公斤。 为了最大化减少感染风险，范吉庆和同事们一方面来回巡检，不放过地面上任何一根棉签儿，另一方面轻手轻脚对收集上来的垃圾打包装箱，避免造成喷溅遗洒。 收集完之后装袋儿，封袋的时候咱们一压这个袋儿，它会有这气体，这气体就会往裤板上、口罩上散发，特别危险。然后一天吧，这衣服都脱不下来，上卫生间什么的都特别困难，一直就憋着到晚上。 据了解，目前北京环卫集团昌平公司负责昌平区9个封闭小区的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收运。公司运营市场部副部长宋来介绍说，量大的时候，每天这9个小区要收运50多吨垃圾。此外，环卫集团还协助小区进行环境消杀、公厕消杀，并为保障人员提供移动公厕等。 现在加一起是接近70人，配了11辆车，负责昌平这9个小区的环境卫生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昨天对外公布2021年民生实施项目进展情况。截至9月底，全市已经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55067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10%，目前已经超额完成保障房建设目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截至10月底，已经分5批新确认了558个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已实现新开工196个小区。老楼加装电梯工作方面，截至10月底，全年已经新开工电梯471部，完工227部，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39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当地时间14号晚举行颁奖典礼。北京冬奥组委出品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宣传片获得奥林匹克精神与价值竞赛单元最高荣誉金花环奖。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昨天开展冬奥会赛时造雪工作， 预计一月中旬完成所有造雪任务。据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年六月底全面竣工，目前已经通过多次测试活动检验，并全面具备办赛条件。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十月70城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延续略降态势，同比涨幅继续回落。其中，北京二手房价格继九月出现今年环比首次下降后，十月继续环比下降0.5%。 工人体育场目前正在抓紧推进改造复建，市发改委近日批复工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将为这里提供新的电力支撑。项目计划2023年5月竣工投产，不仅能够缓解周边用电紧张的情况，还会进一步提高区域供电可靠性。 记者昨天从市司法局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及防控要求，经报请司法部同意，原定于11月21号举行的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北京考区主观题考试延期举行。延期考试的具体时间及其他事宜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近期随着天气越来越冷，部分京郊森林公园以及湿地公园为了在干燥的冬季严防山火，不得不暂时关闭。此外，还有不少景区因为疫情暂停开放。提醒周末出行的朋友提前查询景区信息，以免吃到闭门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线台的气温为5.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者雾，最低气温1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高铁切断两侧穿行道路，附近居民出行难，相关部门给出修路时间表。 你修高铁呢，不是把路给堵死了吗？就只能走这桥底下了。 热线回声：居民楼外墙悬挂空中搭建物，属地单位及时回应拆除安全隐患。 那天掉下来一个板，大概有600长、200宽，那么一块木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驼房营南路的市民张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随着南北向的京沈高铁的开通运营，位于京沈高铁与亮马河交叉点附近的高铁线西侧10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高铁线东侧的道路被切断，导致附近居民只能在高铁桥下沿着原先的沿河路用石头垫出一条路行走，非常危险。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市民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路段位于京沈高铁与亮马河的交汇处。据张先生说，修建京沈高铁之前，这里是驼房营村，从西往东去往将府公园方向的居民都从村里穿过。京沈高铁修建后，村里的路不复存在，于是居民只能从高铁桥下穿行。 以前呀，百姓呢去这个将府公园呢，都从这村里穿过。村里有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一条，也是一条小的乡村路吧。是正经的路，大家顺着路就走到公园里去。一修高铁呢，不是把路给堵死了吗？就只能走这桥底下了。 大家之所以选择从桥下穿过，是因为这是西侧10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往将府公园方向最近的路。如果不从这里穿行，就要乘车绕路到东五环，非常不方便。记者在现场探访时看到，从桥下穿行的市民络绎不绝，而大家走的这条桥下的沿河路泥泞不堪，并且非常狭窄。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京沈高速都已经通车这么久，而这条路却迟迟没有人管。记者首先联系到属地将台地区办事处市民诉求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桥下的路应该属于京沈高铁的配套设施。